完善协商议政内容和形式，着力增进共识，促进团结，加强人民政协民主监督，重点监督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增强人民政协界别的代表性，加强委员队伍建设。四、深化依法治国实践。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厉行法治，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加强对法治中国建设的统一领导，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以良法促发展，保障善治，建设法治政府，推进依法行政，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要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逐利违法、徇私枉法。五、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统筹考虑各类机构设置，科学配置党政部门及内设机构权力，明确职责，统筹使用各类编制资源，形成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完善国家机构组织法，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赋予省级及以下政府更多自主权，在省市县对职能相近的党政机关探索合并、设立和合署办公，深化事业单位改革，强化公益属性，推进政事分开、事企分开、管办分离。六、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必须长期坚持，要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坚持长期共存，相互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支持民主党派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要求更好履行职责。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流交融、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儿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我国宗教的 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加强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发挥他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作用，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促进非共治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共治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广泛团结联系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志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把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和特点充分发挥出来，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做出充满中国智慧的贡献。七，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要加强理论武装，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阵地建设和管理，注意区别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要以培养担当中民族复兴大业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精神文化产品创造、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民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坚持全民行动，干部带头，从家庭做起，从娃娃抓起，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三，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要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推进公民道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激励人们向上向善、孝老爱亲、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行动，抵制腐朽落后文化侵蚀，推进诚信建设和志愿服务制度化，强化社会责任意识、规则意识、奉献意识。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实人民、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要繁荣文艺创作，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加强现实题材创作，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提升文艺原创力，推动文艺创新，倡导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加强文艺队伍建设，造就一大批德艺双馨、名家大师、 培养一大批高水平创作人才。五，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加快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创新生产经营机制，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筹办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共识，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同志们，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应该而且一定能够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八，保障、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全党必须牢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一，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 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办好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和网络教育，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健全学生资助制度，使绝大多数城乡新增劳动力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更多接受高等教育，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兴办教育，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倡导全社会尊师重教，办好继续教育，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大力提高国民素质。二、提高就业质量和人民收入水平。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注重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鼓励创业带动就业，提供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农民工多渠道就业创业，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完善政府、公费、企业共同参与的协商协调机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鼓励勤劳守法致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拓宽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渠道，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三、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大病保险制度，完善失业工伤保险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 统筹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完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优抚安置等制度，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发展残疾人事业，加强残疾康复服务，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四，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要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强化党政一把手、副总责的责任制，坚持大扶贫格局，注重扶贫同扶志扶志相结合，深入实施中东西部扶贫协作，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全面建立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和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全科医生队伍建设，全面取消以药养医，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制度，坚持预防为主，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预防控制重大疾病，实施食品安全战略，让人民吃得放心，坚持中西并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坚持社会办医，发展健康产业，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 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共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加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弘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思想，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加快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依法打击和惩治黄、赌、毒、黑、拐骗等违法犯罪活动，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加强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七，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要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安全政策，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统筹推进各项安全工作，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加强国家安全法治保障，提高防范和抵御安全风险能力，严密防范和坚决打击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活动、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宗教极端活动，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增强全党全国人民国家安全意识，推动全社会形成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合力。同志们，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我们要坚持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从让人民群众满意的事情做起，带领人民不断创造美好生活。九，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一、推进绿色发展。 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发展绿色金融，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实施国家节水行动，降低能耗物耗，实现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循环链接，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开展创建节约型机关、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和绿色出行等活动。二，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坚持全民共治、源头防治，持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打赢蓝天保卫战，加快水污染防治，实施流域环境和近岸海域综合治理，强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加强固体废弃物和垃圾处置，提高污染排放标准，强化排污者责任，健全环保信用评价、信息强制性披露、严惩重罚等制度，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落实减排承诺。三，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完善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划定工作，开展国土绿化行动，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强化湿地保护和恢复，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完善天然林保护制度，扩大退耕还林还草，严格保护耕地，扩大轮作休耕试点，健全耕地、草原、森林、河流、湖泊休养生息制度，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四，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加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设计和组织领导，设立国有资源管理、资产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机构，完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统一行使监管城乡各类污染排放和行政执法职责，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主体功能区配套政策，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坚决制止和惩处破坏生态环境行为。同志们，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我们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为保护生态环境做出我们这代人的努力。十，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国防和军队建设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面对强国强军的时代要求，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建设强大的现代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打造坚强高效的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构建中国特色现代作战体系，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适应世界新军事革命发展趋势和国家安全需求，提高建设质量和效益，确保到2020年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战略能力有大的提升，同国家现代化进程相一致，全面推进军事理论现代化、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军事人员现代化、武器装备现代化，力争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加强军队党的建设，加强传承丰硕基因、担当强军重任的主题教育，推进军人荣誉体系建设，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永葆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本色，继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深化军官职业化制度、文职人员制度等重大政策制度改革，推进军事管理革命，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树立科技是核心战斗力的思想，推进重大技术创新、自主创新，加强军事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建设创新型人民军队，全面从严治军，推动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扎实做好各战略方向、军事斗争准备，统筹推进传统安全领域和新型安全领域军事斗争准备，发展新型作战力量和保障力量，开展实战化军事训练，加强军事力量运用，加快军事智能化发展，提高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联合作战能力、全域作战能力，有效塑造态势，管控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强化统一领导、顶层设计、改革创新和重大项目落实，深化国防科技工业改革，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完善国防动员体系，建设强大稳固的现代边海空防，组建退役军人管理保障机构，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深化武警部队改革，建设现代化 武装警察部队。同志们，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我们要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巩固军政军民团结，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凝聚强大力量。十一，坚持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以来，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事实证明，一国两制是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澳门问题的最佳方案，也是香港澳门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必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遵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要坚持特别行政区政府和行政长官依法施政，积极作为，团结带领香港澳门各界人士齐心协力谋发展，促和谐，保障和改善民生，有序推进民主，维护社会稳定，履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宪制责任。香港澳门发展同内地发展紧密相连，要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我们坚持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澳人治澳，发展壮大爱国爱港爱澳力量，增强香港澳门同胞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让香港澳门同胞同祖国人民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愿望，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必须继续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动祖国和平统一进程。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明确界定了两岸关系的根本性质，是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关键。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双方就能开展对话，协商解决两岸同胞关心的问题。台湾任何政党和团体同大陆交往也不会存在障碍。 两岸同胞是命运与共的骨肉兄弟，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尊重台湾现有的社会制度和台湾同胞生活方式，愿意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我们将扩大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实现互利互惠，逐步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与大陆同胞同等的待遇，增进台湾同胞福祉。我们将推动两岸同胞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我们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绝不容忍国家分裂的历史悲剧重演。一切分裂祖国的活动都必将遭到全体中国人的坚决反对。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同志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国人共同的梦想。我们坚信，只要包括港澳台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顺应历史大势，共担民族大义，把民族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就一定能够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十二，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 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我们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凌弱。中国绝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也绝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任何人不要幻想让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中国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加强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交流合作，推进人大、政协、军队、地方、人民团体等的对外交往。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本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的新动力，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援助力度，促进缩小南北发展差距。中国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